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7月31号，星期六，农历6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召开市直部门党组党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 北京名将马龙成为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卫冕第一人，市委市政府致电祝贺。 冬奥会竞赛场馆建设顺利，今年10月起举行15项测试活动。 本市地铁对疫情涉及点位进行全面消毒和环境采样核酸检测。 市应急管理局发布8月份安全风险提示。 北京启动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征求意见工作。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昨天召开市直部门党组党委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市教委、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卫生健康委、市体育局依次发言，并接受市委书记蔡奇现场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蔡奇指出，5个部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满足市民美好生活需要方面承担重要职责，要紧紧围绕七有五性，以接速即办为抓手，持续健全完善民生政策，切实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会议通报了7月接速即办情况，会议对每月议题完成情况进行通报点评。对于下一步工作，蔡奇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12届17次全会部署，扎实做好下半年工作，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抓好3季度经济工作，各级各部门在落好融入新发展格局5子中找准定位，积极作为。压查推进市区重点项目开工，加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抓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任务落实，完善服务包制度，加紧推进两区建设政策项目和体制机制改革措施落地，办好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机器人大会和世界 5G 大会，做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关村论坛筹办。要坚持不懈抓好疫情防控，持续做好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和入境进京管控。要扎实推进区乡镇换界，要深入开展文明城区创建。要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各级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加强暑期应急值守，有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并报告。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涉及政府系统整改工作，上半年政府系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以及加强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等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坚持系统观念，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要持续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及后续工作，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确保中央巡视反馈问题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要强化整改联动，深化标本兼治，更好推动发展，改善民生。会议要求，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切实承担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要注重抓关键少数，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加强对同级领导班子和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强化监督， 抓好工作，带好队伍，推动首都建设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顺义区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12届17次全会工作部署，坚定信心，凝心聚力，立足功能定位，抓住两区建设重要机遇，深化改革创新，聚焦产业方向，坚持做深做透，加快培育创新动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陈吉宁指出，要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用好区位优势和禀赋条件，引入优质企业和创新资源，要围绕主导产业和细分领域，积极导入创新要素，完善创新生态，深化推进综保区和中德国际合作产业园建设，组建工作专班，引入优质项目，加强政府引导，发挥政府投融资平台作用。陈吉宁强调，要注重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做法，培养提升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研究把握产业规律，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努力开创区域转型突破、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陈吉宁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四部两职等方式检查指导基层，特别是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防汛部署要求，确保首都社会安全稳定。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昨天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禁毒条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讲话。上午的全体会议对市政府以迎冬奥为契机推进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副市长张建东到会接受询问。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禁毒条例》，关于修改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的决定，关于授权市政府为保障冬奥会筹办和举办工作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的决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关于批准市2020年市级决算的决议，关于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会议分别决定了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政府、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提请的任免议案。李伟说，审议中委员代表就进一步推动法规全面有效实施提出了意见建议。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要继续修改好执法检查报告，市政府有关部门要针对问题抓紧完善配套制度，健全监管体系，加强普法宣传，切实保障法律法规落地见效。李伟说，市委12届17次全会从做好地方立法和深化探索创新等方面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全会精神和各项部署要求，加快推进接速即办、自贸试验区、数字经济、城市更新等立法项目，加强对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的指导，高质高效完成好各项既定任务，提前谋划明年工作，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人大力量。 据北京日报报道，在昨晚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北京运动员马龙以4-2击败国乒队友樊振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市委市政府昨天致电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争取更大的荣誉。据了解，马龙是乒乓球自1988年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以来第一位实现卫冕的男单冠军。马龙还以25个世界冠军头衔成为乒坛历史第一人，他也成为男乒历史上第一个双圈大满贯得主。也就是说，将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杯单打冠军都至少2次收入囊中。此前，女子乒坛只有张怡宁取得过相同成绩。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对市政府以迎冬奥为契机推进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并进行网络直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专题询问中，丛洛洛委员首先提问。 调研中我们看到，有的社区缺少健身设施，有的甚至就根本没有，政府部门是否已经拿出了具体的计划和时间安排来加以解决？ 市体育局局长赵文回答说， 2020年，就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规资委联合制定了2018到2035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规划，第一次提出场地设施建设要进行市级、区级、街道级和乡镇级四级的场地设施建设。街道级主要是解决半径3公里群众健身的问题，社区级主要就是要解决半径1公里群众健身的问题。今年呢，我们要建设360处多功能的运动场地。 陈勇委员提问问出了一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难题， 学校机关已经建设好的体育设施如何能够有效的有序的向社会开放。 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回复说， 去年我市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学校是681所，占全市中小学校的51.98%。 市体育局局长赵文补充说，他们还在继续开展相关研究， 一个是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开放场地设施的标准研究，第二来讲还要开展一个开放安全保障的研究，第三呢就是研究一些收费标准的研究，四是通过专业的经营机构运营提供更专业的保障。 陶庆华委员提出了赛后体育场馆的利用问题，副市长张建东回答说， 北京2008年奥运会场馆的后期利用可以说我们是用的最好，现在冬奥会呢，在北京赛区的所有的竞赛场馆只有一个新建场，那就是国家速滑馆，其他的全部都是使用的2008年的奥运遗产来进行改造。2022年冬奥会场馆我们也在规划之初就考虑到它的后期利用问题，新建的国家速滑馆中心的场地上也全部设计成了冰面，主要还是考虑到今后面向大众的开放。另外你像延庆的高山滑雪和雪之学校这个场，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把运动员的回村雪道将来我们是要向大众开放，这些场地呢都是世界顶级的赛场，所以每年都会举办世锦赛世界杯，绝对不会把这些场地荒废。 北京今天迎来申冬奥成功6周年，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三大赛区12个竞赛场馆永久性设施基本完工，承担开闭幕式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于10月改造完成。借鉴东京经验，结合北京的防控政策，北京冬奥会将制定一馆一厕防疫方案，同时增加隔离通道等临时设施，保障人员安全。10月8号到12月31号，北京冬奥组委将组织进行15项测试活动。 北京近日新增2例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公共场所应该如何防护？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昨天采访了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来听报道。 与此前疫情不同，本轮疫情毒株为德尔塔。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贾磊介绍，德尔塔的传播速度快，对身体的适应力也比较强。 有广东省的数据是说，它的潜伏期在缩短，3-4天左右，病毒载量也会高很多倍。我们更是要时时刻刻做好防护，有的聚餐就不要去了哈。 目前正值暑期，正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什么样的场所是感染高风险场所呢？贾磊表示， 如果是密闭场所，你在里面待的时间特别长，然后活动又特别剧烈，又没有戴好口罩，做好足够的防护措施的话，那感染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咱们出来游玩嘛，也是一是在密闭场所要戴好口罩，二是呢，我们还是要少去这些密闭场所。如果一定要去呢，我们可以选择人少一点的，这样的话也会更安全。尤其带着孩子，那么在吃饭之前，什么牌子的手消肯定也不如洗手效果是最好的。 这一轮出现的患者中，不少在感染前已经接种了疫苗，那接种疫苗还是否有效？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副所长卢丽回应， 接种疫苗一直都是我们预防传染病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没有哪一个疫苗会说是可以100%防护的。那实际上打完疫苗之后，可能是我只不能够预防感染，但是我可以预防它发展成为重症，或者是我可以预防死亡的发生。 卢丽表示，目前看来新冠疫苗对预防重症死亡非常有效，但做不到100%的防护，仍需要配合做好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戴口罩、勤洗手等。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近期国内和本市疫情， 京港地铁在知晓相关确诊病例出行轨迹的第一时间，已于本月29号对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西直门站、北京南站、宣武门站进行全面消杀。同时，京港地铁还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在7月29号对4号线相关车站进行环境采样核酸检测工作。采样位置主要涉及自动售票机、安检机、检票闸机、扶梯扶手、电梯按钮等部位共约80处。目前环境采样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相关工作人员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北京地铁针对9号线、13号线全部94组列车进行了专项消杀，对涉及车站进行全面消毒。同时，对涉及车辆以及北京站、宣武门站、西直门站、回龙观站、北京西站等1161处点位进行环境采样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另据报道，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目前已经在支付宝上线了同行密接人员自查服务，用户可以在支付宝上搜索“同行自查”免费查询，最快只需3秒钟就可以查询到相关信息。同行自查服务由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和卫健委联合提供，公众可以放心查询。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市应急管理局昨天发布8月份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提示，一是关注强降雨天气影响，核心区老旧平房、低洼院落、老旧人防工事、下凹式立交、地铁车站积水风险较高，请公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二是关注地质灾害风险，截止到7月25号，本市已经发生地质灾害48起，主要集中在山区道路周边。另外，近期本市道路塌陷情况明显增多。三是关注暑期游玩安全风险，严禁游野泳等危险行为。四是关注高温风险，7月份本市地铁中已经发生了3起意外猝死事件。还有就是关注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全市生产经营单位要继续加强各项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昨天启动，活动将遴选一批阅读榜样，阅读榜样入选后，一年内需要参加3次以上北京阅读季公益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旨在通过遴选表彰书香北京建设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发挥典型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至今，北京已推荐了近300个全民阅读先进工作者。在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往届获奖代表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其中2020年金牌阅读推广人张占军，3年多来组织策划村居社区志愿家庭读书活动1100多场。他还依托通州区各级妇联组织，建立了350多个读书群， 把每天的读书的内容发到读书群当中。我们主要读3方面的内容吧，第一个是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系列讲话，第二是读民法典，第三是读国学经典。 2020年书香社区代表、顺义区后沙峪镇江山副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齐伟伟讲述了社区阅读推广的历程。 社区呢，流动人口多，通过书香社区的建设，通过读书院的活动，能够凝聚人心。我们以前是有课后4点半的亲子绘本时间，另外我们还请了顺义区的阅读推广人一个月上一次课，这是公益的，然后大家一起共读一本书。从今年开始，供电单位帮我们出资请金牌阅读推广人在我们社区做朗诵公开。 2021年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已全面启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王野飞表示， 这些个人和单位入选后呢，一年内需要参加呢3场以上的北京阅读季公益活动。那么评选标准全面优化，同时呢，我们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倾斜的原则，坚持好中选优、群众公认。 7月30号起，在北京阅读季微信公众号及官方微博点击书香评选通道，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评选活动。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8月31号。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本市启动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征求意见工作，